生当饭食，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。HKPenis.com， 我系探长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nis.com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击会， 靓煲王，佢哋嘅火锅生料、捻手煲底，早已经系远近驰名。 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闪片，保证你流晒口水。 小姐， 咦，你哋啊？ 手打牛丸，手煎鱼蛋，鸭粉肠，脆肉皖。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，食咗好多嘢，好多嘢。 好啊，其实好开心咧，每一个礼拜一都有人问我有冇节目，因为咧第一咧就早排就即系放假比较多，因为系唔得闲嘅时间比较多，真系 skip 咗少少嘅，咁啊但系基本上唔系红一，我都基本上有节目嘅，咁所以听节目嘅人就系有嘅吓，就唔使估嘅。咁今日咧就有两位嘉宾，一位咧就喺镜头后嘅神秘人啦，一位就喺镜头前嘅话， 就只手喺度。 有人话我靓仔咗，梗系系系事实嚟嘅，系事实嚟嘅。 呢个冇错， 咪衬托嘅 系咪？系啊，佢不嬲靓仔噶 ，OK 嘅 ，OK 嘅 ，OK 嘅，大家明 呢个我唔 靓仔啊， 否认啊， 睇住佢手放喺边 ，OK。 咁就今日基本上都会有啲选举续谈嘅。咁点解选举续谈系紧要咧？因为第一上个礼拜我做节目嘅时候咧，就即系好坦白讲，系礼拜一嚟嘅。咁所以咧就礼拜日完咗个选举，礼拜一讲咧就有啲论点咧就未系即时嘅，即系组织到咁多嘅，亦都未出到咁多所谓叫流传字，又或者系本身自己喺谣营嗰边即系做义工嘅人啦。咁后屘亦都喺过去嗰个礼拜就不断发酵啦。咁原来知道谣营入边咧系有好多问题，即系唔知道可唔可以解决，但系系发生咗个事实咧，系即系众所周知嘅。咁嗰啲嘢唔讲咧，就好似有嘢咬，咁啊唔讲唔好嘅咁啊。咁啊最多留翻今日讲啦。咁应该今日都会用几多时间？几大篇幅讲呢样嘢嘅，咁啊系咪第一节讲咗鬼故先咧？ 讲下鬼故先啦， 系啊， 咁嗱，有幸地啦，本人就识得啲建制派嘅朋友，今年就嗰个朋友咧，咦，居然就， 屌我都识得建制派朋友。 有份參加做選舉， 係啊， 係啦， 即係你個選舉嘅風情諗法點玩？ 你個朋友真係你，即係係咪就係嗰位朋友嚟㗎？ 喂，唔係啊，老老實實，即係我覺得呢劑咧係自己參加咗個社會實驗咯。 OK， 嚇咁啊即係其實都係睇到好多過往你喺呢一邊睇唔到嘅嘢嘅，即係。其实同你又之前冇乜点特别夹过，但系我同你讲嘅嘢系应该系同一个古仔嚟嘅，咁所以咧，我俾你讲下啲鬼故先。 鬼故啦，咁我建制朋友喺度讲几样嘢啦，即系我觉得值得参考嘅有啲意见。第一，佢就先讲立法会倾倾偈，就讲立法会即系旧年雷动啦， 系 佢就话喂，建制派其实好唔中意雷动嘅，其实佢唔最中意雷动嗰个 point， 即系大家估系啲咩嘢？ 就係我頭先答咗個 point， 就係話，因為雷動係增加咗個選舉嘅不確定性，任何令到選舉不確定嘅嘢咧，其實佢都唔中意嘅。 佢話不確定一樣，即係佢好想個選舉確定性呢樣一定嘅。不過雷動最恐怖係咩？就話令到每個人覺得自己嗰票有力。因为到 last minute 嘅时候，你见到哇，嗰几个争几少少，我就涌出嚟啦。因为好多人其实投票觉得，喂，我投唔投？多一票唔多，少一票唔少，但系雷动咧就令到啲人，咦，嗰两个好似争几票、啊，我冲落去啦，好咯。咁呢样嘢咧就系佢觉得，喂，第一啲人觉得自己争佢张票有力，呢样嘢佢哋最唔想噶，即系而家大家成话咩无力感嗰种嘢咧， okay. 雷动就令人大家好觉得 有力感， 好有力， 有力 感啊，有心有力啊，系发发声咁样发到直头，嗱大家都知 swing 好多人 swing 到死咗啦， okay. 但系大家都其实而家仲仍感受到嗰种 swing 嗰 swing 死咗就有力啦，系咪先？咁呢样嘢佢系最憎嘅。第二样嘢一个最大嘅鬼故，嗱喺作。各区分析之前咧，我朋友又讲咗一个， 你使唔使遮住个面啊？ 唔使， 啲俾你 吹唔到噶。 讲宗教更大镬， 系 系 好大镬， 咁样话 好大镬。O K， 你好大镬。 佢讲咗一样嘢嘅，佢话诶详细就唔方便讲。佢话其实而家我哋投票有一个好大漏洞嘅，而佢哋话如果获得中票一个漏洞咧，佢话一个漏洞仲大咋？你肯定嗰人攞住张身份证嚟投票，嗰张身份证系真嘅。 唔系，即系其实以往几届都有啲消息传出嚟，就系话你揸住张身份证已经本有一投噶嘛？ 咁得人惊噶？ 系啊， 系啊， 都系， 系啊，真系噶。 但系佢话你肯定张身份证系真嘅。 而家系讲紧攞张真系嗰张身份证，唔系攞影印本，即系你攞影印本就有嘈嘅啫。咁但系嗰个人真系拎住张身份证样嘅，伪 造嘅身份证啊，系啦。 你唔好理佢伪造啦，总之我俾嗰张咁嘅嘢 ，yes 卡嚟嘅 ，OK， 系、啊、其实可能 yes 卡嚟嘅，你死啦！你知道你几多岁噶？原来你攞张 yes 卡埋去啊，个即系选举票站嗰啲人、 见到样一样嘅， okay. 见到样一样，摸落去质感啊差唔多，其实佢唔会怀疑你张身份证真假嘅。 系啦，佢就系讲咗呢句啫。咁就即系之后的鬼故咧，我就谂到非常之恐怖啦、 你讲下讲下你， 我自己觉啦，即系话佢亦都講一句啦，其實建制派有雷動嘅，就都係 last minute 揾人去投嘅。 呢啲我哋知㗎啦。 係啦，咁、但係個 last minute 點投呢，就係、是、通常大家就話建制派雷動就係 last minute 就叫一班友唔投，之後拍門叫佢投曬一個人啦。係啦，通常我哋講就咁講。 即係簡單嚟講咧，即係建制派啲票咧，就真係有機會每一個細區，即係講緊區選嗰啲細區咧，係準確到係十位數字嘅。即係如果嗰票即係如果嗰區 total 有五千票出嚟投，四千票出嚟投咧，佢、係知道自己建制派有二千七百幾多十票。佢 嗱 票票都死嘅 呢樣嘢咧，就佢就話咗咩咧？我佢話佢哋唔知嘅，你唔好以為佢哋真係知嘅。 唔係喎，我聽到嗰啲係佢哋知 嘅。係啦，佢話佢哋嗱，即係可能佢哋粗口話，如果佢知道係咩票嘅話，佢話咁我哋就唔使擺街站，我哋唔使揾人去做咁多樣嘢啦。如果真係數到嘅話，點解要擺街站啊？點解要做嗰啲嘢啊？嗰啲就係話其實佢哋數唔到，佢哋要盡搏嘅。佢哋數到嘅嘢係有限制，區議會可能係，但係佢話立法會。佢话 ：OK， 我哋唔使嗌麦啦。佢话唔好咁，大家唔好咁天真，以为真系数到咁先得噶。 唔系嘅， 唔系驳你。只不过就系话，即系如果建制派佢自己觉得自己有三千票嘅话咧，佢自己 hardcore 嗰啲可能系二千票、二千五票，其实嗰二千票知嘅。只不过 hardcore 先系啦， 系啦，佢系搵唔到三千票全部啫，可能有五百个 swinger swing 咗个建制派嗰边嘅。咁但系问题，佢永远知嘅咧，就系话佢会知有一班 swinger， 而 swinger 每一班、即系每一次选举都唔同。只是问题就是说那班 swinger 加埋自己的单刻就会是他 final 的票数了。只不过他是别的不到 final 有多少票，因为他不知道今届有多少 swinger， 是不是意思 是 ,OK, 继续。 他说还有部分的 swinger 是会 swing between 泛民和建制的。所以他说永远都数不到，所以他怎么要博尽。是一定是这样的。 这个论点很重要，其实我拗了很多次。即是如果你觉得这些 swinger 是 swing 不到的话，你整个选举泛民是以后都不用选，没意思的。 所以如果嗱，鬼故大家再一陣再講 interpretation 啦，跟住佢就話，其實今次建制派咧嘅陣營，佢話咧，佢三區都盡力噶，唔好聽埋啲人講話谷埋一區先，三區盡曬力嘅。佢盡力嘅原因就係話，佢分析呢三區有機會，佢話 core 根本搶唔到嘅，唔使諗噶啦，會有機會 swing 嗰啲係咩人，嗰啲咩人就揾咩人去選，例如佢哋覺得港島區有機會 swing 嘅就公務員，或者同公務員接近價值觀嘅人。 即係中產啦， 或者專人士啦，佢未必叫中產，或者專人士啦。佢話有機會嘅，所以佢揾翻第一，上次就葉劉嗰個就差啲有兩席啦，佢票數。第二樣嘢就係佢揾個葉劉黨嘅人，咁有啲人覺得係公務員嗰種，咁就所以揾陳家培落去選。呢、這個就係主要原因。同埋佢話嗰班公務員其實咧，如果你揾個好土共嗰啲咧，比如黃國興落去咧，死硬嘅，嗰班唔會 swing 落去嘅，所以先係揾陳家培落去嘅。咁而新東咧。好簡單嚟講咧，就係揾阿鄧家彪，因為鄧家彪上次叫做選過啦，係啦，即係有翻咁上下知名度， 亦都有 Never， 有 Never 啦。同埋咧，其實新東咧，佢話佢哋盡佢哋揾嘅原因就係話佢係完全係靠現有嘅 Level 係抌，所以佢哋個 strategy 嘅策略就係話令到即係上一次有任何嘅票嘅 pool。是叫做稳固，例如点解方国山会出？嗱、呢、這个我唔知鸡低先定蛋先啦。方国山出一定问过建制派嘅人啦，唔会无啦啦。其实方国山就话佢哋唔知方国山 sell 佢啦，定一话系点样？佢话系令到方国山本身投佢票嗰班人 系 继续投翻方国山，因为如果方国山唔喺度，佢唔知有几多会投佢泛民。有幾多會投鄧家彪，但應該會投鄧家彪嘅人係比較少，所以方國山出嚟就 lock 住嗰啲，就令到嗰個 unpredictable 少啲。王成志仍然出嚟，但王成志出嚟咧，今次就冇建制派俾飛佢啦。 咁跟住就係話佢仍然可能即係北區有部分嘅嘢啦 hold 住，因為佢唔知佢唔出嚟嘅時候嗰啲會彈咗去邊嘅。簡單嚟講，出親嚟嗰啲牛鬼蛇神呢、嗯、都 hold 住佢哋知道嗰啲鋪，而驚佢哋有機會，如果佢唔出嚟嘅時候呢就彈咗去啲唔知咩人路。呢、 嗯、 個就佢哋原因啦。九好啦，到最大問題有趣嘅地方，九龍西啦，九龍西係冇牛鬼蛇神嘅， 係、 九龍西冇牛鬼蛇神嘅， 都只係傳聞。 嗰、那個嘅咩？嗰、那個咩？東周嗰、那個 啊， 係係啦，冇嘅。佢話九龍西冇牛鬼蛇神嘅原因好簡單，因為其實佢哋已經堵盡嘅，唯一有嘅地方咧就係話誒，佢哋係有啲鋪佢哋箍唔到嘅。 嗯， 就係話即係鬱敏嘅區，佢唔知嗰人投咩。 嗯，即係本土派啦。 元州村嗰啲唔係本土派嚟嘅。 OK， 你記得我哋掃黃成功其中一樣嘢喺元州村裏 邊。我太 過以偏概 全，對唔住。OK。 郁敏嘅老巢嘅票系老人家票，系郁敏长者之后会 系 啦，唔系本土派，本土派都系维政道嘅。OK， 咁嗰啲会点投咩？佢系完全唔知， 系， 所以佢哋唯一就系话佢哋跟住佢就讲咗，佢哋通常分选民分三类啦， 嗯， 一类就系喺社区，你喺个区嘅选民，但系你完全唔系喺个社区活动嘅， 嗯， 即系好似你咁，你几社团门嗰头 冇 冇嘛，所以佢话呢班人咧就最有机会投泛民，因为社区议题佢完全唔关事，只系关心大议题嘅啫、 嗯。 但呢班人咧投票率系最低嘅， 最低嘅 系啦。佢、香港大部分都系咁样、嗯，另外一部分喺社区活动嘅人，嗰、班其实佢数到票嘅、建制泛民，佢系第三批系数唔到票嘅系咩？匿喺屋企又唔出街嗰啲， 嗯， 完全受电视影响， 嗯， 所以佢哋今次就要瞄咗部电视， 嗯， 以免嗰班人提到回旋，因为嗰班唔出街嘅话咧系。有投票、可能佢就出街啦。如果冇唔記得投票嘅話，佢係唔出街咧，就佢根本唔知嗰班係幾多嘅，係啦、嗯。因為嗰班甚至你家訪咧，嗰班唔出嚟噶嘛，但係真係有機會投票噶嘛，係、 嗯、 啦。咁就呢個就係佢哋嘅所謂分析。嗯、所以話九龍西咧，個即係同佢傾偈，佢話咧，其實佢哋 hold 住啲票咧，就只有一個方法，就係話揾一個人。个形象咧，同埋所有嘢咧，就令到有机会投泛民嘅投咗佢。佢话其中一样嘢咧，就系话，佢哋要 sell 一样嘢就系建制派都会反对政府嘅嘢。 嗯， 因此如无意外就出咗个咁嘅财政预算啦。 反对政府唔派钱， 系 OK。 所以佢好强烈 sell 呢个 scheme。系啦，呢样嘢佢好强烈去做。佢话佢哋要 sell 个 image， 打 image 就系我哋唔系建制派，唔系保皇，我哋对政府啲嘢有反对。咩嘢最大咧嘅 point 咧？你可以话就系呢个反对财政预算派钱，所以你甚至可以话呢、这个唔派钱嘅预算案系为建制派选举度身订造。系啦，即系佢冇讲到话系反对财政预算，佢话佢哋要 sell 个 image 喺九龙西，嗯、就系话要整个建制派系会反。做出嚟反對政府，而大家又覺得嗰反建制派反對政府咧就合情合理，而中間會 swing 嗰啲人咧就會投佢嘅。呢、這個就係即係其中個話、每個人揀每個區分析個原因，其實都係希望贏嘅。 即係所以你覺得以上嘅係一個鬼故？ 鬼故就嗱呢啲咪真啦，呢啲就第一 都市傳說， 即係冇人 verify 到， 冇人 verify 到嘅。 Imagine， 是、啊、但係即係好老實講，我即係我覺得好 convincing， 而且聽落亦都係一個好 comprehensive， 係好來自操盤嗰班人手入邊嗰個實際上嗰個 strategy 係一件點嘅事。 啊，仲多一句，佢話佢哋仲有一樣嘢咧，辯論上面咧，所有行為上面都將對方推去極端嘅，因為今次係爭嗰班入嚟選民嘛， 睇到。 所以所有嘢係令到你覺得佢非常之極端，咁佢就有機會嗰班人一係就唔投票， 嗯， 一係就 投 佢哋自己票， 係、哦、啦、 okay ，即係我自己本身都睇到一啲你頭先提嘅相關嘅論點嘅，但係老實講，我就冇咁 precise 咁樣可以即係出一份報告，又或者係 drop 低曬幾點。但係好老實講、嗯，即係點解二嚟一路你覺得我同呢個台其他人講嘅選舉係唔同，又或者我同泛民嘅人講嘅選舉係唔同呢？就正正係即係頭先阿天馬先生講嘅所有嘢，因為你會唔難咁察覺到。所有覺得自己是泛民的人只會用一對眼來看個選舉，就是自己支持哪一個派系的人，他永遠看的選舉操作就是自己去怎樣 manipulate 整個 pool、 okay。 但是他沒有建制派一個高度，就是說假設如果有些資料你拿到，例如是選民的傾向，又或者平時做區一些 fact， 我們不是說你自己 sell 哪條 line， 即系、嗯、即系我第一个想提出嚟要讨论嘅就系话，其实泛民系因为有个致命伤，佢永远觉得边啲嘢做咗 feel good， 令到佢 feel good， 佢就会觉得自己赢。即系呢个系真系一个致命伤嚟嘅。即系你真系自己参与一个选举嘅操作， okay. 你要必定系要讲啲 fact 俾自己听。例如你只眼睇到啲乜嘢，唔系你感觉到，即系自己 sell 边啲嘢，边啲嘢会 work， 边啲嘢会唔 work。即系正正就系谣言里边发生紧嘅事。即系当然，即系我唔系去好高调咁去就系话，诶、okay. 究竟呢件事应该边个出嚟边先， okay. 又或者将个站推喺边度，而系话真系操作紧嘅人会唔会觉得成件事自己好有信心咧？我系想讲呢一点，而呢一样嘢好坦白讲系 fit 到我嘅。因为我是一个上网的人嘛，即我而我 Facebook 身边的人全部都是谣言的人，即你可能港岛不喜欢欧乐谦，你可能新东不喜欢范国伟，但是九世你没有理由不喜欢姚松炎，即这个是 fact 来的。咁所以 sorry， 我哋太过浸没在那个 社交网络， 系啦，即我太过浸没在个社交网络里面，而是我哋全部都 feel good， 唔是 feel good， 我哋唔去投票、啊， 嗯、 即而是我哋 feel good 是觉得自己的选举策略有效、啊，但去到最后 嗰啲我哋受，但其实我哋系唔投㗎啦。 所以我系讲咗万七次，我系讲咗万七次，所有嘅选举工程唔系为自己而做㗎，你明唔明？你即系到底你明唔明呢件事呢？即系我系非常非常非常之，你话担心又好，不屑又好，即系我系整下，其实即系已经系完全唔想睇，唔想理。即系你问我，即系真系选举后期，净系新闻唔睇，票数唔睇 ，polling poll 唔睇，乜鸠都唔睇，已经系我已经觉得，得第一已经 out of our hands， 第二就系话，即系我讲我要讲嘅讲晒嘅，即系其实好多人就系话，诶、哎，点解你成个选举工程，喂，点解做呢啲嘢？做呢啲嘢我哋唔 feel good 喎，系嘛？即系你觉得选举论坛系应该闹鸠人先啱嘅，问题就系话你冇谂过究竟你选举论坛点样 convince 啲咩人？即系头先就系呼应翻你个点，喂，其实好多嘢系有 plan 嘅。我哋究竟 sell 啲咩人？如果我哋 sell 啲中产，或者 sell 啲中间路线嘅人 ，sell 啲 swinger 嘅话咧，我根本就唔将，即根本就唔可以将自己 position 定喺一个极端。所以点解你泛民嘅人永远就觉得，哎，闹对方，即系闹建制，你冇法治，你点点点，你点点点，呢啲系你 sell 你嘅 core 嘅 fans 嘅策略。即係當然，你要去喺一個選舉嘅換屆選舉， okay. 你要 sell 翻自己嘅支持者，你係得嘅，你係因為你要10% 票啫嘛。 Mm-hmm. 你呢個策略係完全係招呼到你自己嘅 fans 嘅口味， 派下膠啊！所以熱血咁咪好成功嘅。佢而家去咗涼血啦，sell 嘅時候就講到天花龍鳳，實際上我而家去咗涼血啦，係 work 嘅。 你冇得唔贊嘅喎，我唔係我已經唔係，即係我已經唔係 sell， 即係我已經唔係贊佢涼血壓啦，係贊佢。你睇下人哋，如果真係要 sell 啲天水圍嗰啲後生仔點樣 sell 啊？不如你 sell 個 busking 啦，不如你 sell 個做運動啦。人哋 sell 啲實際嘅嘢嘅，你就日日走去落去街站，一啲就派花，一啲就話個政府幾不義。喂，屌嗰啲俾你 sell 夠曬㗎啦，已經，你仲 sell 嗰啲做乜嘢啫？嗰啲票係你㗎啦嘛，你又唔理咯，扮聽唔到咯，冇事幹咯。咁你永遠就唔諗啲策略去 sell 同你意見唔同嘅人啊、嗯！你明唔明啊？ 嗱，再講一樣嘢就係、是。去引證翻我頭先講嗰樣嘢啦，歐樂軒有樣嘢嘅團隊做得非常之好嘅，讚下就係佢咧會喺一啲翻南區啊、翻港島嘅小巴站喺九龍嗰邊咧、去宣傳歐樂軒，係喺九龍區，係、港島區嘅傳單嘅、因為佢其實就係鎖定咗頭先講有種群族咧，就係、是、佢根本唔喺自己社區活動。 當然啦， 係啦、okay ，但你驚呢？佢因為佢夜晚翻屋企， 除咗翻屋企會經過自己屋企門口之外咧， 係啦、所以佢喺九龍嗰邊， okay. 因為佢嗰個車翻港島區噶嘛，即係嗰班人嚟住香港島啦，所以一定啱啦。但你發覺嗰啲位咧係冇建制派同你爭嘅，係、啦，即係你諗建制派咁多資源，點解唔 sell 嗰班？其實因為嗰班係建制派其實最難 sell， 而嗰班佢亦都唔想提醒嗰班人投票。 OK， 所以嗰啲位咧，你唔係好見到建制派诶、啊，呢样嘢系我同个 friend 去倾偈嘅时候，呢、這个印证就 OK 喎。呢样嘢系个佢哋分化，觉得呢个嘢系一个 alignment 嚟嘅，即系我哋讲叫点做嘢。 即系所以咧，你见到陈家沛喺选举论坛咧，即系后屘不断去讲欧轩，又话佢咩支持港独啊呢样嗰样，即系其实老老实实，其实我都系害鸠咗佢。 你话害咗陈家沛嘅， 系佢自己， 因为佢 sell 公务员形象咧，sell 嗰班人咧，佢咁样去针呢啲嘢咧，你好烦啊！ 喂， 你唔好教我有啲， 喂，我插句先，喂，其实佢啲咁嘅英文第一日出嚟， 佢點 sell 佢公務員形象啊，大佬？佢第一日轉嚟失敗啦，關基本法咩事啊？唉， 冇錯，呢樣嘢其實佢出咗嚟冇耐就已經出事，同埋有樣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建制派，我有啲朋友係即係港島區嘅啦，佢其實今次係 call 電話 call 得好勁嘅，我有啲 friend 佢阿爸阿媽咧俾人勁 call 咧，其實叫佢投陳家沛嘅，但係最後佢都冇攞去投，原因就因為佢英文。太鸡啦，唔得呢啲，唔可以做议员嘅呢啲。 咁唔做议员做咩好？ 唔好做议员就唔好做，乜都唔好做啦， 唔好做乜都唔好做。 议员开咗区议会议员，唔好做立法会啫，因为太过眼冤啦。即系立法会就唔系有人英文差，个问题只系即系究竟系咪冇人拣到要拣佢咧？即系咁解。咁但系即系我觉得。頭先你講嘅嘢咧，其實有好多點可以睇嘅，即係其中一點就係頭先我講嘅，就係話究竟你所謂自己認為自己係泛民嘅人，幾時先會拎一啲自己可能同意 50% 嘅嘢去 sell 下你身邊，即係住你屋企隔離嗰個人咧？因為你住你隔離嗰個人，好可能你會知佢幾時翻屋企，幾時放屋企啦，即係幾時翻工，幾時放工啦。你可能知佢嘅姓啦，咁、那个问题就系话，你有冇曾经何时试过去佢屋企门口同佢刻一张即系提名票啊，又或者叫佢登记做选民咧？即系我觉得呢啲系最在地、最实在嘅嘢。而问题就系话，即系你大家见到嘅网上战，即系嗰啲网络战士，其实系急关心一样嘢嘅啫，就系、是、自己嘅论述可唔可以 KO 唔 KO 到人？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系，即系当我净系。披住人民力量嘅戰衣嘅時候，我梗係覺得好撚緊要啦，因為我哋要攞7% 嘅票啫嘛。 Okay. 即係嗰樣嘢係完全夠 sell 噶。問題就係話，當你去覺得自己係要幫泛民攞張票嘅時候，你係咪仲係人民力量嗰套去 sell 咧？你係咪仲係即係用人社嗰套去 sell 咧？即係你仲係咪用民主黨嗰套去 sell 咧？ 但其實你記住，我哋投票率最高都50%，我哋仲有40%去 sell， 嗰啲先係正正式式應該打翻嚟嘅地方嚟噶嘛。 呢一樣嘢即係講起先至係悲天憫人。即係你明明 OK， 即係成個大局係去到而家，明知道呢次選舉嘅投票率係低啦。如果建制派用你頭先嗰種講法，基本上係出奶嘅力都出埋嘅。基本上就係話點解建制派可以維持到嗰個票數，又或者即係其實維持到都係叫低啦。問題就係話 OK， 咁點解換屆選舉建制派會多票？而家換即係而家係補選，建制派會少票呢？即系我净系讲呢一样嘢，系 support 我自己之前一贯嘅说法。你永远唔好觉得建制派啲票全部都系有遥控，一揿佢出嚟咧，佢就会投俾你。即系我完全唔反对有一部分嘅票系咁票。即系譬如建制派有10万票，佢可能有6、7万，甚至乎8万，系咁嘅形式嘅，系咁形式操作。 我嘅朋友话。 冇咁多， 系冇咁多嘅，可能系少一半嘅， 仲衰啲添。 系啊， 即系当你，即系当你啊，冇啊，即系知道建制派第一，佢哦 ，OK， 我接受一个讲法，建制派有好多钱去做选举工程，佢有无限嘅资源。假设你系咁谂，问题就系话佢用无限嘅资源系针对紧自己，唔系 hardcore 嘅 fans。你即系大家系明明呢个思维啊？佢 hardcore 嘅 fans， 既然你觉得佢系禁制出到嚟投票嘅话，点解要去 sell 佢咧？冇需要 sell 佢嘅，嗰班人系咪喺投你噶嘛 ？OK， 咁我而家问一个问题：如果建制派用1000万去做呢个选举工程，呢1000万系俾边啲人睇嘅咧？其实系俾啲 swinger。就是话头先我讲嘅，如果我嘅 prediction 就非常之悲观啦，就是话可能得两个，即系20% 嘅 swinger 啫。咁以阿天马先生嘅讲法咧，就是话可能有4、5成嘅。咁你呢4、5成，你泛民有冇谂过点样去 sell 啲？即系容许我咁讲，唔系我认屎认屁。呢4、50系咪即系呢4、50系咪深蓝嘅人咧？1000%唔系啦，系嘛？咁如果呢40%、50%唔系深蓝嘅话，咁我可唔可以讲呢40%、50%系一啲冇颜色？或者係啲淺藍嘅飛，咁你泛民曾幾何時有冇做過一件事係 sell 啲40-50% 嘅人？ 有嘅，民主黨同民黨嘗試做咯，但係做完之後就俾人哋柄咯。 即係你係有眼，即係你係有眼睇㗎。即係當你覺得個財政預算案係十惡不赦嘅時候，佢真係唔派錢。喂，大佬啊，我之前派錢係唔係 day one 講㗎啦？即係大家係嗰種老蕭嗰種 DNA 係入埋咗血㗎啦。 喂，但係唔係 CP 大頭話唔攞之前唔派錢㗎嘛？而家 嚇 唔係 CP 話之前唔派錢㗎咩？ CP 話唔係， 好似係有好多種意見喎，即係食 乜都有 食春餅嗰晚， 係啊， 有啲人就比較支持咧，有啲人就比較唔支持。 三個黨嚟噶嘛， 三個黨嚟 ，OK， 好咗噶啦，以前七個啊， 以前七個黨， 而家三個好咗噶啦。 OK， 咁個問題係 ，OK， 當你知道喺個泛民陣營裏邊真係有人支持唔派錢，你點樣對嗰啲人先、嗯？你覺得自己係泛民支持者？即係我就未鬧過一句。覺得嗰班人嘩屌正軍嚟㗎以後投佢，但係你的起心肝問自己，你喺選舉期間係睇過幾多篇幅嘅 post， 叫所有人邊啲支持唔派錢嘅話呢，下次選舉就要佢票債表上。咁我想問你係想個餅多啲票啊，定係想個餅少啲票，定還是你係想為自己嗰個 7% 或者 10% 去爭取票源、嗯、即係我講咗好老闆好很多次嘅，即係呢個陣即係呢一種模式呢，即係唔單止喺个即系唔单止喺个补选里边 work， 我可以真系好坦白话俾你听，呢一啲狭隘嘅思想，而系会令到下一次换届选举都系唔 work。 但系你问我 to be honest， 即系依个 observation， 其实即系你问我，其实泛民落地区以下摆佬弱咗好多年嘅，其实即系唔系依次九西先至，只不过此消彼长之下，九西先爆支咁嘅大镬出嚟啫。 点啊点啊！ 即系其实你地区啊，唔知啲人谂乜嘢啊，即系唔知 voter 啲。preference 啊，嗰啲 swing 嗰啲票咧，其實好多年噶啦。 呢、這個 good point 係啊， 我哋下一節翻嚟講。 OK，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